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1981年 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拼。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10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9月15号，中国女排在横滨迎来第二个对手非洲喀麦隆队，朱婷和闫妮都没有上场。郎平的用意很明显，就是尽量让主力队员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中国女排虽然有优势，但是不能掉以轻心。塞尔维亚女排米伦科维奇等新人已经崛起，俄罗斯女排刚以3-2力挫日本队，这两支强队都在等待着中国女排，后面的比赛更是强手如林。就像郎平所说，我们没有任何掉以轻心的资本，只能打好自己的比赛，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9月16号的中俄女排对决才算是一场硬仗，从主帅到队员，每个人都高度重视。因为如果想要夺取奖牌，中国队就必须跨越俄罗斯队。作为央视体育频道直播嘉宾的前中国女排队长惠若琪直言，当今世界女子排球变化太快，尤其是整体战术体系的提速，中国女排在郎平指导的带领下一直在不断提速。郎平也直言，当欧美强队都融合了亚洲快速多变的技战术风格，那么他们本来就很出众的身材就更显威力。当今世界强队都是建立在更高层级的快速全面上。俄罗斯女排向来是高举高打的欧洲力量型打法，如今也融进了技术和速度。中国女排率先从副攻线打开缺口，闫妮和袁心玥的中间加压十分奏效，在对手顾此失彼的同时，中国女排两翼齐飞，以18-13大比分领先。俄罗斯队换人，把比分追到了21-23，不过中国队还是以25-22拿下第一局。俄罗斯队打得很努力，但是朱婷、张常宁和龚翔宇组成的三叉戟两翼进攻组合打开局面，三大强攻点支撑起全队的进攻体系，而且之前一直有些沉闷的张常宁终于打出了水平，进攻和拦网频繁奏效，他的爆发给了朱婷和龚翔宇有力的支持。25-16和25-18，中国女排又连下两局，干脆地拿下了这一场硬仗。 这是双方失误都很少的高质量对决。中国队赢得漂亮，赢得霸气，这是一场完美的胜利。继以3-0连续击败韩国队、喀麦隆队和俄罗斯队之后，中国女排又以3-0完胜多米尼加女排。如此四连胜，彰显中国女排霸气纵横，出众的竞技状态令人赞叹，也让广大中国球迷对后面的比赛更加期待。9月19号晚上，中国女排迎战东道主日本队，这是中国女排在横滨赛区的最后一场比赛，同样也是一场非常重要的比赛。当时志在夺取世界杯奖牌的日本女排已经到了不能再输的境地，而中国女排只有击败日本队才能奠定向前冲的基石。郎平派出的最强阵容表明了中国的态度，那就是必胜。日本女排主帅中田久美年轻的时候就是和郎平同时代的日本女排主力二传手，如今两个人在主教练岗位上延续了对决。整齐划一的呐喊声让场馆形成共振，横滨体育馆的屋顶几乎被掀翻，日本女排得到了现场上万名观众山呼海啸般的支持。在如此狂热的气氛中，哪怕是实力强于对手的中国队也难免会被干扰，于是气势旺盛的日本队以6-3领先。在逐渐适应了赛场火爆的氛围之后，中国女排展现出强大的网口实力，朱婷、张常宁和龚翔宇形成的三叉戟进攻组合让两翼打开局面，同时朱婷的发球打乱了日本队的一传，全队以18-12大比分领先。随着朱婷拦网拿下最后一分，中国队25-17干脆利落地取得了第一局的胜利。中国队的拦网得分竟然是以8-1绝对超出，网口成为日本队无法逾越的中国长城。第二局开局9-2领先，中国队最终是25-10轻取第二局，这一局拦网得分扩大为14-1的惊人差距。中国女排主帅郎平没有更换一个人，就是要一鼓作气拿下比赛。第三局25-17，中国队赢得了这场中日女排对决。横滨赛区五连胜，中国女排最突出的一个词，稳定。横滨五场比赛的对手风格不一，比赛过程也遭遇了不同的困难，但是中国女排依然可以坦然面对，并且把危险一一化解。中国女排目前的整体实力强悍，竞技状态处于最佳，在横滨的打磨为中国女排的札幌决战奠定了基础。在札幌，中国女排将遭遇两大劲敌，一个是巴西队，一个是美国队，尤其是基拉里率领的美国女排兵强马壮，拥有当今世界女子排坛最快速度排球的实力。目前美国女排同样是五连胜积15分，在意大利女排无缘本届世界杯、塞尔维亚女排阵容不齐和巴西女排更换人员的情况下，中美女排的札幌对决无疑将是本届世界杯的争冠决赛。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9月22号，中国女排迎战巴西女排。如今的巴西队已经告别了曾经的黄金一代。2018年世界女排锦标赛仅获得第7。整体实力不如往昔，这一次中巴相遇，人们看好的是中国队，但是中国女排险些翻车。幸亏有救火队员袁心玥的爆发，横扫全场最高的26分，中国女排是以3-2险胜的巴西队。 如果中国女排真的遭遇滑铁卢，在挑战夺冠热门美国队之前，就将失去先机。本场比赛，中国队拦网得分17-7，绝对超出，发球得分却以2-7绝对落后。袁心玥说，赛前我们被要求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因为巴西队是一支强队，比赛打得很尽兴，双方发挥的都不错，大家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这是团结作战的结果。当然，这次比赛我们的发球是一个败笔。作为一名二传手，丁霞在压力下能够顶下来同样不易。他说对方准备得非常充分，在领先那么多的情况下被对手翻盘，这也给了我们一个警示。我们能扳回来，还是大家比较坚定，而且注意了打掉结合。郎平说，我们的应变能力差了一点，尤其是第三局自身失误偏多，本来有利的局面变成了不利。整场比赛非常精彩，也比较艰苦，赛前我们也做了很多准备，每一次和巴西队打比赛我们都会非常艰难。巴西队的配合技术和场上意识都值得我们学习。为什么打巴西队这么费劲？这恐怕是广大球迷的最大疑问。其实队员的心理变化左右了比赛，大家都在等待中美决战，而恰恰在和美国队比赛之前，中国女排还要遭遇实力不俗的巴西队，全队内心深处未必给予高度重视，再加上比赛中出现松懈，被没有任何心理压力的巴西队豁出去死磕，中国队的压力陡增。幸亏美国队在同一天是3-2险胜日本队，没有把中国队甩开，否则后果不堪设想。9月23号，中美女排决战来临，这是一场火星撞地球般的全方位搏杀，也是一场高水平的意志和反意志的空前较量，胜者极有可能最终成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他的激烈程度将达到极致。郎平在出征世界杯之前就曾经说，当今世界女排强队众多，但是如果能够打出最好的自己，就不可阻挡。中国女排首发阵容是二传手丁霞、主攻手朱婷、张常宁、副攻手闫妮、袁心玥，接应二传龚翔宇、自由人王梦洁，这样一套阵容完全在美国队主教练基拉里的备战内容之中，就看谁能临场发挥出自己的水平。面对以速度著称的美国女排，中国队力争用发球打乱对手一传，让他们的速度战术体系组织受挫，才会有胜机。正是因为发球和拦网奏效，中国队以12-7领先的时候，美国女排主帅基拉里已经过早地用完了第一局的2次主动暂停权，这也说明基拉里感到大事不妙了。中国女排主帅郎平直言，只要能够跟上对手的速度，我们就能和美国队抗衡。这一年来，中国女排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不断的提速，只要速度不落下风，中国女排的控制权、制空权就更加不可阻挡。17-9，这样的优势说明中国队打中了美国队的七寸。因为一传不佳，就根本无法打出速度，而中国队快速移动的高拦网封杀了美国队的攻击点。中国队以泰山压顶之势横扫第一局，美国队速度排球战术体系完全失效。而后，中国队如法炮制，用发球和拦防抑制对手的速度，并且把自己的进攻速度提到最快。25-17再胜一局，中国女排似乎是一列飞奔的中国高铁。朱元璋组合强势出击，中国队25-22拿下第三局，7连胜，3-0，一个不可思议的总比分， 这是一个意外的震撼，气势如虹的中国女排打通了冲击世界杯冠军之路。其实最关键的就是郎平所说的，中国女排打出了最好的自己。郎平说，和美国队比赛，我们每次都会有不少问题，我希望队员们能够集中精力，努力地跟上美国队的速度。我们是按照赛前计划打的，全队准备得十分充分，场上队员执行得也很出色，我们每球必争，不管最终的结果怎么样，我们都用最好的表现去拼搏。他给队员的发球提出了要求，那就是一定要有使命感，意识到自己的发球直接会为队友的拦防创造机会。郎平说，我们也进行了快速移动拦网训练，美国队球不到位，他们的速度就快不起来。其实我们的防守表现也很出色。同样，郎平也称赞了全队的进攻，队员们全队提速，自己的各种进攻方式都很快，所以赢得比赛不仅仅在于发球和拦防，全队的进攻打得也非常漂亮。一场不可思议的胜利，一场决定本届世界杯冠军归属的分水岭。9月24号，中国女排兵不血刃地以3-0轻取非洲球队肯尼亚队，赢得了女排世界杯的8连胜，给冲击世界杯冠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9月25号，中国女排从札幌飞往大阪，展开最后一站比赛的争夺。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9月27号下午，女排世界杯第三阶段，志在冲冠的中国女排在大阪中央体育馆遭遇挑战。虽然过程有惊无险，但中国女排整体实力绝对超越了荷兰队，3-1击败荷兰队，完全在情理之中。冠军奖杯已经清晰可见。中国女排距第10次登上世界之巅仅咫尺之遥。姑娘们势必会一拼到底。9月28号下午，日本大阪市中央体育馆见证了中国女排的辉煌。郎平指挥的中国女排3-0完胜塞尔维亚队，以10连胜提前一轮蝉联2019年第13届女排世界杯冠军。胜利来临，中国球迷兴奋地呐喊雀跃。10连胜证明中国女排强劲的实力和平稳的状态，取胜完全在意料之中。因此，姑娘们不像过去经历九死一生才能夺冠时那样泪水横流，反而很淡定和平静。这正是她们霸气和自信的写照。这是中国女排历史上第2次蝉联世界杯冠军，也成为第1支5夺世界杯冠军的队伍。如今的这批姑娘，是中国女排历史上身体条件最出色的，整体技战术水平也是最强悍的一代。朱婷、袁心玥已经步入世界巨星的行列。为了达到理想高度，全队每天训练时间达到8个小时。队员们每天的付出，锻造了这样一支王者之师。从多年前的生涩，走向如今的成熟，中国女排形成了巨大的合力。本届世界杯赛场，对手们都感叹被中国队全面压制。郎平说，不管别人怎么样，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当我们拼杀到忘我，打出最好的自己，就没有人能够战胜我们。9月29号下午，最后一轮比赛，中国女排以3-0完胜最后一个对手阿根廷队， 从而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勇夺世界杯冠军。继2003年陈忠和率队以11战全胜夺取世界杯冠军之后，时隔16年再度夺冠，这也是中国女排历史上第5次以全胜战绩夺取世界三大赛的桂冠。11场全胜夺冠之后，主帅郎平难以抑制自己的心情，几次哽咽落泪。他感叹1981年我们在日本大阪第一次拿到了世界冠军，当时我才20岁左右，如今38年过去了，我没有想到自己还会站在这里。应该说大阪是我的一个福地，现在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感谢国家对我们的培养，能有机会站在领奖台上看国旗升起，听国歌奏响，也是我们的骄傲。中国女排在2019年世界杯夺冠之后，9月30号凌晨乘坐专机凯旋，经过短暂的休整，当天下午4点多，中国女排全体受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亲切接见，并且参加了当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招待会。姑娘们虽然比较疲惫，但是都十分兴奋。10月1号，天刚蒙蒙亮，姑娘们就化好妆，把自己的队服整理干净，5点多全队赶赴天安门做准备。有的队员表示，这一切似乎都是在梦中，夺冠仿佛在做梦，受到总书记接见仿佛在做梦，参加国庆活动也在做梦，实在是太兴奋了。每个人都踏实地享受着这样一个从未有过的光荣时刻。在等待花车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参加阅兵的军人们向中国女排喊道：“中国女排世界第一！”姑娘们非常高兴地喊道：“你们最帅！”那种自豪感无与伦比。就在人们不断盼望着的时候，中国女排出现在最后一辆“祖国万岁”花车上。郎平、赖亚文、朱婷、袁心玥、张常宁、丁霞、闫妮，中国女排全体成员都出现在了花车上，大家手举鲜花向群众致意，引起了万人欢呼。这是国家和中国女排给予全国人民的一个惊喜。女排主帅郎平表示，感谢祖国给予中国女排的至高荣誉，我们会再接再厉，东京奥运会再创佳绩。其实不仅仅是东京奥运会，中国女排的传奇故事还将继续。 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中国女排，由孔宁所著的《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到这里就全部为您播送完了，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The host city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这一刻，中华民族的冬奥梦想照进现实。 这一刻，双奥之城的冰雪之旅开始启程。 2022年冬奥会会徽“冬梦”以汉字“冬”为 底。会和冬残会火炬飞扬，正式对外开。 看，冬奥盛会正张开怀抱；听，冬梦的旋律正四海飞扬。 希望能坐着那京张高铁到崇礼去观看冬奥会滑雪比赛。 希望冬奥会之后能走进冰丝带，也感受一下咱们冬奥标准的冰场。 我希望成为一名冬奥志愿者，为咱北京冬奥会贡献一份力量。 亿万个心愿交织，汇聚成同一个梦想。 中国人民一定能在北京